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What do you mean?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情感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我们会解答这些问题的咨询。在每天晚上的时间，我们的节目都会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各种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啊，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解答您的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节目互动联络的方式，比如说怎么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会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解答各位的问题啊。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现在特别烦恼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男朋友他不相信我和另外一个男生真的就是闺蜜关系。我和另外一个男生啊，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有10多年的这种友情了，真的他就是我的男闺蜜。10多年我们两个人啊，从高中就认识，然后呢一直关系都不错，大家有的时候经常聊天，说说个人的一些事儿，越聊还越开心。可是我们之间就是没有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就纯属是像男女闺蜜。可是我现在交往男朋友了，我男朋友都已经36岁了，我男朋友说他怎么也不相信我和我的这位男生朋友之间是男闺蜜的关系。他说你们女生可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男生绝对不是这样认为的，在男生那儿不存在这种纯真的友谊。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呢？我又怎么看待他这样扭曲我和我男闺蜜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其实上是个很大的话题啊。大家经常问男女之间有没有纯粹的友谊啊， 对， 是不是？这个问题讨论的大了啊。 对， 如果要讨论的话， 有人说对，有人说当然有纯友谊了，一个装傻，另外一个就是纯友谊。但也有人说不会啊，就是有纯友谊啊，我就是有这么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啊，对吧？ 对。 也有人说我有这个异性的好朋友，因为我异性的好朋友他可能他的这个兴趣并不是在异性，所以我们就一直可以做好朋友啊，也有这样的人哈。 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呢，她的男朋友反对的一点，就是因为她的这个界定，什么界定呢？说这是我男闺蜜。你听这话，让谁听了心里头就觉得你们俩关系很近。 是不是？ 嗯、对 啊，你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们俩可以谈下去的话，那以后就少说这样的话啊。 嗯。 另外呢，就是说，男人的思维是这样的，他一旦认定了你跟他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啊，已经超越了闺蜜的那一层关系了，那他得找出证据，有什么证据呢？ 嗯。 你反过来，你可以问你男朋友，那你好了，那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们俩有这样的关系呢？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啊，这一点。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人的价值取向的问题。 嗯。 啊，是不是他判断男女之间有没有友谊，那在于他判断男女生交往的这个界限，这跟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有关，是不是？那样交往就不行，这样交往就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价值取向的，那就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了啊！你怎么跟他解释也不行，啊。这是一条，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如果要再来一遍，再跟谈恋爱的时候，我就不要把这话给先撂出来，说我有个男闺蜜，是不是？你说这干什么？ 嗯， 啊，是不是？你就说我有一个，如果对方知道了，就说这是我一个好朋友， 嗯， 高中就认识，这个谁也不会反对， 嗯， 人家反对是你就直接贴了标签，这是我闺蜜， 嗯。 是不是？你说女闺蜜可以，你说你是男闺蜜，男人呢，在这个层面，他想的他的思维就是，就觉得你们俩关系肯定超越这一层了，而且从高中的认识这么多年，你们俩无话不谈，是不是？你要想跟他再交往下，你得处处的向他保证。 嗯， 啊、咱们俩相处的时候，你说你哪一些我不能，哪些话我不能跟他说，得跟你说啊，让他画个道，看你能不能遵守他的这个。或者人际交往的界限， 嗯， 是不是？有一种男人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是男闺蜜，还有一种情况也可以考察一下，嗯、他是不是对你所有交往的异性的朋友都有所限制？ 啊、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对， 啊，那就是典型的有点问题了，那就这种人要敬而远之了。 嗯， 那就不要继续跟他谈下去了。 嗯， 这是在婚恋当中最这个难缠的一件事情。 嗯， 他一结了婚之后，你看他会对你非常关注，非常爱你，盯着你，但结了婚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的空间了。 嗯， 牢子把他困住，而且他还不相信。 嗯，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男人啊，如果你给他解释了啊，这仅仅是我的男闺蜜，一般来说大家都能够接受。 嗯， 啊，是吧？接下来你结了婚了，你有或者说你开始交男朋友了，你跟那个人啊，好多话就不说了，他跟你说了啊，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假如说你跟他怎么解释，这个人就是放不下， 嗯， 那这是个事实啊，你也改变不了啊。那这个人接下来他就会把你们的所有的在他谈恋爱过程当中遇到的不顺心的事儿，都归因为你是这个， 嗯， 比如尤其你们俩在谈恋爱的吵架了，你马上找男闺蜜去诉说了， 嗯， 那就完了， 嗯， 你们俩关系肯定有雪上加霜。 对， 所以慎重考虑啊。 嗯，对，好，谢谢韩老师。还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啊。她说我男朋友啊是一个特别现实的男朋友，和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事情我想要浪漫，他会更现实一些。比如说，从买礼物吧，如果我想要的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礼物，他就会打断我的思路。他会告诉我说这种礼物没必要买，如果我们想出去看电影的话，他也情愿去找那个不是周末的电影场，因为价格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啊，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恋爱好像少了一些情趣在里边，什么事情到他那儿都整得好现实。他有优点，他的优点呢是比较认真负责挺踏实的，可是女生是需要一点点浪漫的小情怀的。我就想问一下韩老师，怎么调教这样的男朋友呢？ 我觉得这个与其说去调教，还不如说慢慢的适应这样一种人，他也不是什么恶习， 嗯， 是吧？就纯粹就是你们俩的这个价值权有点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这个跟浪漫没关系，是不是？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没有钱，我们去找一些比较便宜的馆子去吃饭，哎，照样吃得很开心，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谈恋爱，我们年轻，我们没有钱，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住很便宜的地方，但是很开心， 是不是啊？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是在这个层面，我觉得这就跟那个花多少钱没有关系了。就像他举的例子，他非要找一个不是周末的时间，然后呢找便宜最便宜那一场去看啊。 对， 是不是？那你转念另外一想呢，这个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去看场电影，为了去度过两人世界，是吧？而不是去凑热闹啊。我们俩包个这个电影院多好，就我们俩就在那看啊。你要这样想的话，就是也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对于浪漫她是有个界定的啊，她是有内心里面有一个界定，你这样做了就浪漫，你那样做你就不浪漫。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改变的，尤其说你去调教她，我觉得还不如说在这个方面呢自己去调整一下，照样可以找到浪漫。 嗯 啊，因为这个人他这个特点不是一个恶习，是不是？我就仅仅就是你们俩可能就是一开始这个节奏感不一样啊，慢慢可能，如果你真的这个女孩子好像是喜欢热闹，周末人越多啊，大家这个电影院里面很喧哗啊，这样啊越这样越好， 嗯 啊，是吧？那么你也可以给你男朋友提提，我就喜欢那样喧哗的地方啊，是吧？很热闹，很闹腾， 对， 是吧？那你就找一个彻底闹腾的地方， 嗯， 不见得非要去电影院， 嗯， 是吧？有些地方闹腾，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样想呢，你会找到一个。既价廉物美的又闹腾的地方， 嗯， 这也可以找到啊， 嗯， 并不见得我非把它调教成那样，啊，周末电影又贵，啊，人又多，我就得把它调成那样，那两个人肯定就打起架来了， 对， 啊， 如果 一定有一些就是说可以折中的地方， 可以折中，而且假如男朋友不会浪漫的话，嗯，女生那么向往浪漫，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可以把浪漫的这个旗扛起来， 对对，是 你安排一点浪漫的东西， 对 啊，也许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女孩子觉得，哎呀，今天哈，我们俩烛光晚餐一下，我在家里面这个精心的布置好了什么。好看的蜡烛啊，这个花瓶里插了鲜花啊，然后今天我们做了一餐，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味道的，比如说意大利面啊之类的哈。 对。 或者说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自己烤的小甜品啊，这好浪漫，好浪漫哈。男生可能会觉得，快把那蜡烛吹了吧。这多浪费呀！啊，这不是家里有电吗？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没关系。其实你自己在营造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如果你告诉你的男朋友你想要这个样子，你觉得这样子很有趣， 对， 和平时不太一样，你的男朋友才慢慢的意识到这是你想要的那种调子， 对， 是吧？ 你喜欢这样 啊？你喜欢这样？那男生， 你管他喜不喜欢，你喜欢这样， 你喜欢这样，你就先来营造呗。 你先营造，看对方他也得适应，是吧？而且你也没有搞什么破坏， 对， 嗯。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老师啊，我真的是很害怕结婚啊，我真的是有恐婚啊，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韩三奇老师哈，我恋爱都已经有4年了，我都不敢去结婚，男朋友和男朋友家里面都急了，都催了，男朋友今年32岁，我呢也29岁了，为什么我会恐婚呢？我知道我的问题，我父母是离异的，然后父母各自又成家了，我父亲呢当时就娶了因为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才和我妈离异的，也就是那个第三者。 第三者， 对。而我父亲在后来婚姻生活中一点都不幸福，我到他那儿去过几次，看到他和那个女人吵得不可开交，他们的日子其实过得挺艰难的，而且我父亲在2-3年之内一下子就老了很多，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父亲后来的婚姻和我母亲的婚姻都是非常糟糕的，而我母亲呢后来嫁了一次离婚了，然后看到我母亲也找了其他的人，可是和其他的人在一起我母亲没有一天开心的，我母亲在她第二段婚姻当中也是脾气变得很古怪， 再后来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挺被人欺负，或者是欺负别人的。总而言之，我的眼中，我的父母都是不幸福的，我的父母在他们的两性关系中也都是不幸福的。我和我的男朋友，男朋友的个性很好，憨厚简单，男朋友平时想不了那么多，我是多愁善感类型的，但是男朋友一直对我都很好。我也曾经想和他分开过，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就是没有能分开，也许是因为他的坚持和坚守。现在呢，他父母都着急，希望我们赶紧考虑结婚了。我们结婚的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可是我的内心就是害怕，怕结婚，怎么办呢？ 嗯，我觉得这个情节呢，就是说受原生家庭影响，就觉得自己的父母过得不幸福，我也一定会过得不幸福。 嗯， 或者说我结了婚之后也会面临到可能要离婚等等这样一个情境。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跳出这个怪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首先意识到你父母他们问题出在哪了。 嗯， 他们俩为什么没有相处好，他们俩结婚了为什么没有，又再婚了为什么没有过得幸福，你妈妈你爸爸都有再婚，为什么没有过得更幸福，这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女孩子她的一个焦点是聚焦在婚姻是不可琢磨的，太复杂了。 嗯 啊，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婚姻都不可靠。 嗯， 她产生了这样，她对婚姻产生了，我可以谈恋爱但是不要结婚，她是对婚姻的一种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说一种彻底的失信啊，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建立这样信心。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切割，你是你，你爸爸妈妈是他们， 嗯， 你跟他们之间是有关联，但是你的婚姻是由你来经营的。就像你现在看到你的男朋友憨厚老实简单，对你又不错， 嗯 啊 ，OK 可以啊，你可以跟他在，可以跟他结婚啊，而且你也没有发现这个人有其他的劣迹啊，或者说你看看这个你的男朋友有没有。啊，像你爸爸身上的一些缺点有吗？ 嗯， 是不是？没，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反过来看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像你妈妈或者像你爸爸身上的一些某些缺点在婚姻当中不断的再现。 嗯， 有没有这种喜得的一些东西啊，你就像这女孩子刚才说到她妈妈是人家对她好了也不行，人家对她不好了也不行，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反观你自己啊，你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 她是因为跟你爸爸的感情没有那个弄清楚才留下了这样一种折腾吗？ 嗯， 啊，就是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啊。所以无论什么原因，就是说做一个简单的切割，你是你爸爸妈妈是他们， 嗯， 他们过得不幸福未必你过得不幸福啊。另外我还觉得这个女孩子还要跳这个怪圈，就是完美主义，太追求完美了，觉得婚姻没有任何的瑕疵才好。其实婚姻就是婚姻，它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缺憾，一定会有的。 对 啊，这样的话呢，你进入婚姻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 嗯， 要不然的话你顾虑重重，因为婚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让人不如意的地方啊。但这种不如意的地方是不是就涉及到原则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叫睁眼闭眼，这样你才能够走入婚姻。 嗯 啊，我觉得如果我说这些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最好是做专业的咨询。 对，实在不行的话就去做 咨询。对，因为 他 这也有点恐婚了， 嗯， 因为谈了四年了， 嗯， 是吧？而且对方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是他自己这边。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深度的咨询呢，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的情结给解除掉。 对， 啊， 不然的话好遗憾哈，这么好的一段感情都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 嗯， 那我当然我相信。能问我们，能向我们来咨询，还是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是幸福的。 对， 韩老师还特意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讲过好多次，其实不幸福的家庭并不是一定要复制的， 对 不对？对， 完全就看你自己知不知道。 对， 就粉丝父母亲他们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嗯， 是不是你跟他们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这样弄清楚了，你就不会去重复了。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 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说，一位男生问我们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姐姐，我姐呢和我姐夫呢，现在还没有离婚，但是我姐夫出轨了。我姐现在呢，因为在结婚之后只工作了4个月的时间，后来就没有再工作，现在就在家里边，拼命的吃东西，已经暴饮暴食，放弃自己，劝他让他走出门去，让他去工作，他也不去，现在胖了很多，在家里边状态也特别的不好，甚至有几天不洗头不洗澡的样子，我心里边也特别的难受。我也去找我姐夫理论过，但是我姐夫说我姐姐这个人脾气性格都不好相处等等这些。我知道他们的婚姻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也许未来就是离婚，他们还没有孩子。我特别希望我姐能振作起来。我就想问你们，一般来说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帮他呢？我和我父母都挺着急的，都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啊。 至少从我听到他的描述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评估，他其实有点重度的抑郁。 然后，是吧？ 对，有点重度抑郁。只有重度抑郁才有这种表现，比如说暴饮暴食啊，然后呢，尤其是对自己不熟悉打扮， 嗯 啊，对自己的，按说一般正常的人呢，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对自己的仪表啊做一个简单的修饰，说哪怕我今天不出门不社交，我也做个简单的修饰，至少我会关注一下，如果我看到我身上哪一件头发乱七八糟的，或者脸上有一些不洁的，我说至少我每天我要清除一下，我不至于对自己的篇幅不修篇幅，不至于这样啊。 嗯， 他其实已经到这种程度，而且不出家门啊，这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我的建议还是说去一些专业的医院啊，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像北医六院啊、回龙观这些专业的医院啊，去看一下， 嗯 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如果这可能，如果要比较严，如果他姐姐是已经不太愿意跟任何人交流的话，那就可能需要用点药了啊。就是说一般重度抑郁的人，我们说我一般来建议的话，就是说要是他已经缺少了啊，没有跟人交流的动力了，那这时候就要适当的用些药物来改善一下，来改善一下这种症状。 嗯， 再加上他不出门这种退缩行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看有没有，我只是听他的描述，我有这样的评估，那到医院去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这个单单靠他姐夫的努力，我觉得也很难改变。 嗯 啊，单单靠他们婚姻关系可能改善了，然后你姐姐就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听起来是他姐姐本身的一个问题。 好，一位男生在问哈，说想问一下，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是同事介绍的，女孩呢见过，挺好的，女孩也性格比较开朗，爱说话，爱聊天。我们第一次去见面呢，是同事也在，当时并没有说是让我们俩相亲，就是说叫出来一起吃个饭，大家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她挺开朗，也漂亮，所以呢我还是对她动了心。后来同事也看出来了，就让我们俩加了微信。在那以后呢，这个女孩啊三天两头微信上跟我聊天，我再约她她不太愿意出来，可是呢她总是每天在微信上跟我斗，然后就问我要红包，比如说什么理由都有，比如说周末啦给我一个红包，或者是中午午饭我要加一个荷包蛋给我一个红包。如果说我说荷包蛋嘛给你5块钱就够了，他就说我小气50吧等等这些。这个女孩子从上一次吃饭到现在每天都问我要红包，都是开着玩笑。其实同事也认识她，我问了一下同事，我没好意思说这个女孩要红包的事儿。我问了一下同事怎么认识他的，同事也说的不清不楚，也是说其他的人在一起吃饭就这么认识了。至于对这个女孩子了解多少呢，我的同事说也不是很了解，就是有微信，也知道这女孩是单身，知道这个女孩一个人，我也一个人， 我这同事热心就把我们俩拉到一起了，而且他说这个女孩子爱玩，有的时候还老在周末以前约她出去玩，可我这个同事呢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我这个同事就想到了我，把我介绍给了这个女生。我现在就想问你们，这女孩是真的想谈恋爱吗？ 我看着不像啊，就是说每天唯一跟你聊天的就要红包啊，然后给5块还嫌少，给50，而且是每天都要，而且你们俩也没有认识的那么深，仅仅就是见了面， 嗯 啊，是吧？然后呢，人家对你还没有多大意思，就是这个，更何况就这女孩子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动作，就要红包这样一个直截了当问你要红包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她就觉得，哎呀，跟你交往好像没有其他内容一样，没有其他可聊的东西一样， 嗯， 爱玩，也许对她来讲的话，可能要习惯了，说谁给我红包，然后啪给他一个红包，啊，是吧？然后呢，跟你交往也是这样，啊，这人挺可靠，挺实在的。问要红包你不至于拒绝，你给了一个就有第二个，给第二就有第三个，嗯，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人家天天要，中午要，晚上要，是不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借口要。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这种 做法，挺奇怪的关系， 啊，挺奇怪的一种关系，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跟这样人在你们还没有开始，我觉得还是不要开始了。 对，我也觉得是这个不像是要谈恋爱的一个女孩子的 状 态 啊。 好，那今夜思雨时，那各位听到的呢是我们的嘉宾韩三奇老师为大家解答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有问题发送微信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几次旅行，周末我在你房间里，我心情再不规律都要你稳定。我们那么熟悉，算不算对未来预习？我单纯想在一起这样子而已。我想过这个问题，跟你住在一起，想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从寂寞搬出去，跟你住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心理，这样对你专心。想要一只猫咪，晚餐就交给我打理，我心情变得规律，因为你安心。 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在冰山的尤格林，恰似独行。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 今夜私语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问的一些情感问题啊，这些问题是听友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或者是新浪微博的留言，大家有任何的情感问题也可以这样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是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刚刚结婚有半年的时间，结婚有半年的时间呢，我现在就遇到了一个挺大的一个让我头疼和为难的事情。在我和男朋友刚认识没有多久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他父母那儿有一个小孩，是他一个远房表哥的孩子，说他表哥啊在农村，表哥呢在农村孩子的教育环境不是特别的好，生活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好，他父母呢就把表哥的孩子接过来在他父母那儿，那个孩子今年是5岁多一点儿。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影响。他经常有的时候会提起那个孩子的名字，有的时候我们约会他也会说那个孩子的一些事儿等等这些，我知道他可能和那个孩子的关系挺亲密的。我们在结婚2个多月的时候，他还是告诉了我这个孩子的来历，原来这个孩子是他的，这个孩子是他和前面的一个女朋友生的，而那个女友呢把孩子丢给了他父母，那个女朋友就走了，也就是说孩子的妈现在已经走了，和他也没有婚姻的关系，而孩子呢在他父母那儿，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我非常的震惊，我也很生气，我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个消息，他说因为在认识我之前2次他交往女朋友的时候，他告诉了人家他有这么一个孩子，人家都因为这个孩子和他吹了，所以他爸妈告诉他再不要跟下一任女友说这个孩子的真实来历，就说是从农村表哥那儿领来的孩子。他说可是他一直都不忍心欺骗我，在我们结婚2个月之后他把这事儿告诉我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孙岩你快帮我问一下我们节目里的嘉宾吧。那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韩老师啊，怎么办呀？ 这的确很难，就是说这个人呢好像你恨他吧，他最后还真告诉你了啊，你不恨他吧，他为什么不在结婚之前告诉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的确让人心里面特别的难受啊。 当然我觉得你既然结了婚了，如果要是因为这个事儿跟他离婚了，你觉得可不可以啊？这你可以考虑，是不是？那么如果要不跟他离婚的话，继续跟他过下去的话，这个事情你怎么去跟他去相处？我觉得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判断这个男人到底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如果他真的就这个人各方面都不错，对待你各方面都不错，那么他隐瞒这一段，有的时候我们说谎言，有一种谎言是要善意的谎言，他并不是恶意的要怎么样，他这是善意的恶意，善意的谎言，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恶意的去欺骗你会怎么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还可以相处下去啊，再过段时间看。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那么即便你结了婚了，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考虑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就我直观的判断来讲的话，这个人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打个折扣吧。的确这样，你看谈恋爱就因为你谈了前面几个女朋友，一听说你有一个孩子，然后不跟你谈了，然后你就要欺骗下一个，是不是？而且是在你结了婚之后才告诉你，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哎呀，要说这的确是很难办啊，因为已经结了婚了，是吧？那如果没结婚的话，我们就好办，这已经结了婚了啊，所以我觉得最终的建议还是说，这位女士呢，可能她的纠结也在于，就这个人还不错，最终还说了实话，那么然后呢，她又欺骗了自己的情绪，受不了，情绪受不了，那你多找闺蜜好朋友多聊聊说说，把这种对这个人的不满，就是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宣泄宣泄，宣泄完了之后再面对的时候看怎么样。我觉得只能是这样了。是不是？ 对， 我觉得最基本的判断就是看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他即便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但这个人本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人本身都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啊，说就是说经常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经常做一些欺骗的事情，那这就不是第一次了。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综合看， 对，综合看这个人， 综合看 到底这个人值不值得。这个事儿真是这样看。 我们在节目里一再跟大家说，这个婚前有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告诉对方的，你要在结婚前告诉对方， 对 吧？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啊，或者很必要向对方交流交代的事情，你是一定要告诉对方。 尤其重大事件，你像这个人的事儿是个重大事件， 对， 它不是一个一般的事儿， 对， 是不是？ 对， 你这个重大事件，你像重大一般事件，财产啊，你的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前一段婚恋，还尤其就有孩子了。你这都得跟对方交代清楚了。那总有一些人，人家不计较这个。是不是？那你不能用这种手段来去骗别人。 对，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已经结婚了，那么我们知道了某一些事情的真相，这时候你得有一个综合的判断，因为毕竟是在婚姻内了啊。 对。 这个结婚了之后，我们也都知道，有了这样一个合法的婚姻关系，而且有两家人。有各种各样的牵扯，那这个进入了婚姻，我们不大可能轻易的就说分手。所以此刻呢，你要综合的来判断，有些时候对方是因为太爱，太怕失去，或者对方是一个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有可能做事情做了个蠢事儿。 对， 这也有可能。所以此刻这个机会才真的是一个好好要交流的机会。 对。 你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也要有更多的交流。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面有一位说，这是一位女生，她说前男友啊回头找我了，前男友呢在一年前和我分手的，而且前男友和我分手的时候啊，前男友当时是因为和其他的女孩子比较暧昧被我抓包了，那么前男友当时恼羞成怒和我就分开了。分开的时候唯一有一点我觉得他做的还行， 就是我和他在谈恋爱期间，当时我有急需，当时呢也是因为自己租房有一笔款急需要，前男友是一个比较仗义的人，从他的卡上给我划了15000。和他分手的时候呢，我告诉他这笔钱我慢慢还他，我确实是要还他的，可是他当时对我说，你一个女孩子不容易，别还了。当时我心里边也有这种想法，既然是他错了，他和别人暧昧，而且呢被我抓了包，他还恼羞成怒跟我说分手，那算了，不还就不还。我们俩的关系就这样放在了那儿，搁置在了那儿。和他分开之后呢，我也想念过他，因为其实我并不想和他分开，他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地方还是挺有魅力的，但是有一点我想得开，如果他爱上了别人并不爱我，那么和他在一起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现在他回头找我了，他这个人挺好面子，回头找我也不说是要和我和好，磨磨唧唧，莫非他是回来要钱吗？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和他怎么相处呢？我现在居然又像是以前和他刚刚谈恋爱那时候的感觉了。 哎呀，那我觉得这个男孩子这种暧昧啊，他这种暧昧呢，我觉得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改的。 嗯， 如果他是一个社交跟人交往的一个人的一个特点的话，这暧昧到底暧昧到什么程度啊？我觉得这是对你来讲，你也需要去考虑一下。如果你跟他和好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去。当然，这女孩子说又找到恋爱的感觉了，我相信你的这感觉呢不会错了。 嗯。 那么这个人呢，那你可以反问，你既然说他是不是来要钱，那你可以直接问他，你是不是来问我要钱呢？不好意思，啊，然后呢要我还你钱，你看对方怎么回答，啊，如果真是为了要钱，那就更清楚了。 嗯。 你也别在那一个人在那单相思，一个人在那演戏了，是不是？那你就直接这个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啊。如果他不是为了要钱，还是想跟你重新开始，那我觉得重新开始也不见得是个坏事。你跟这个重新再谈的话，你看这个人，你们俩之前出的那一档事儿啊，以后还会不会再出？啊，如果再出的话，解决的手段是啥？还是说分手？还是有其他的解决手段？啊，你把这些给两个人去讨论一下， 嗯， 谈谈清楚， 嗯， 可能就两个人复合了，也不至于不明不白的。 对， 有的人是分了合了分了合了来回拉锯一样，来回折腾，那也很难受的。 嗯 啊， 对，所以也许是一个机会，复合的一个机会哈。 对， 但是还是要弄明白他之前的暧昧是什么性质的。 是， 嗯，有些人是比如说一时的糊涂。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习惯性的暧昧， 对， 就是你得弄明白了啊。你这个现在轻描淡写的说的是之前暧昧，嗯，又被你抓包等等这样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你也是弄明白了， 对， 再考虑是不是要和他在一起哈。 嗯，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43岁了，但是我依然还是一个单身，我一直都没有结过婚，我家里边还有一个哥哥，我哥哥因为结婚了，有孩子了，和嫂子在一起生活的还挺好的，我觉得父母那儿也就算有安慰了。而我自己呢，一直在想寻求一份爱情，我也谈过几次恋爱，但是发现爱情在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变了味儿的，我想要的是一份真正的不谈任何其他条件的爱情，但是觉得到这个年龄越来越难找到这种爱情。前一段时间换了一份工作，换了工作之后，公司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他的职级比我要高，他对我说，我特别像他初恋的女朋友。而且这位同事呢，对我的关照也很多，平时对我说话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出他对我有一份好感，他的眼睛总是在我的脸上很难离开。其实我对他也有了一份动心，但是我知道他有孩子也有家，他的年龄和我哥哥的年龄一样大，想到我哥哥嫂子和孩子，我觉得我不愿意去破坏这个同事的家庭生活和他的 孩子的幸福，但是说实话我又很想享受这样一份爱情，我能不能不和他有任何更亲密的多的接触，但是愿意和他在情感上有一份交流呢？这算不算是一份纯粹的爱情呢？我不会把它落实在生活中，也不会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我只愿意享受这份爱情。 这个就别去这样尝试了哈！你看这个人一开头就说了，你像我初恋的女友， 嗯， 他是来干什么的，是吧？你即便去谈爱情了，你也是顶了一个他的初恋的女友，是吧？看到这个样子，而不是因为你本身的魅力吸引了这个人，而是因为你像他初恋的女友，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开始呢，就不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你希望的是纯粹的爱情。 嗯， 不涉及到这个，也许你们俩的开始真的是，如果他俩开始的话真的是像他希望的，因为那个人肯定是我不需要，我家庭这边啊，不需要柴米油盐的这些你都不用管，我们俩只谈爱没有别的东西，那对那个人来讲呢，他太希望这样了。 嗯， 啊，你们俩之间没有其他的啊，就是没有这现实生活世俗的所有的一切家长里短的事情，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看似纯真，其实呢未必纯真。 嗯， 所以我觉得他，我对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对爱情的理解，就像我们经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一样，爱情不是那样的，纯真的爱不是说清清亮亮的啥都没有的，它一定是啥内容都有的， 嗯， 一定是这样的才有滋有味， 对， 是不是？ 对，同意。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他这个女士呢，对于爱情的这个界定本身呢，就出了一个认知上出了一个，认知的一个问题，所以导致了他。一直以来遇不到合适的啊，遇到了一个还是一个不合适的，自己却觉得啊是爱情， 嗯 啊，因为自己觉得，我觉得从我听他的描述里边，他不想走入婚姻， 嗯嗯， 所以他在瞄着这个啊，就这个人已经是他的上司，而且这个人已经有家室了，已经有孩子了，而且婚姻还都不错，是吧？婚姻状态各方面都很平稳，已经是这样了，他要跟这人交往，那就他潜意识里面知道跟这人不可能有结果，他也不想走入婚姻。所以他就想在这儿我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种等于是玩火， 嗯， 啊，是吧？43岁单身的人不在少数， 嗯， 并不是说43岁都结婚了，没有一个就遇不到那样的人，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情况，嗯，啊，仍然，只要你去找的话，我觉得仍然可以遇到跟自己能够相知相爱的人的， 对， 啊，不是说，我觉得首先就是他的观念上要改变一下， 嗯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因为女士啊，她说从小到大我都是比较听父母话的乖孩子，一般来说也不太愿意让父母失望。父母家世不错。我们家的环境也是很好的，那么父母的物质条件也很好，可以说家里边很富足，父亲也有自己的经营的企业，在我和我先生的婚姻关系中也可以说有一些利益的成分在里边，我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也是经营着自己的企业，那么我公公和我的父亲他们在利益上有相帮之处，也就是这样的两个家族的关系，我们俩走到了一起，而且都算是奉父母之命结婚了吧。当然因为生活在现代，我们毕竟还是谈了恋爱，彼此也是认可的。可是结婚一年多的时间，正打算怀孕的时候，突然发现男方在他的公司里边有偷情的情况，而且呢在资金和个人的一些财产上对我也有所隐瞒。我非常的难过，回家告诉我的父母之后，我的母亲却交给我让我委曲求全，并且说这样的婚姻关系就是可能会遭受委屈。我很难受，从小都是不愿意让父母失望，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想用我自己的婚姻作为赌注了。所以呢，因为自己有一些存款，自己的经济能力也还可以，我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我自己 订了机票啊，我到国外去旅行，我一出走就走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三个多月我现在在诉说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很冷静很平静，我对自己也算是做了一场治愈。可是我回来之后，家里边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家里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不希望我离婚，只有我一个人坚决的想离婚，我该怎么办呢？ 那我比较支持他在这个事情上，按说我一般在婚姻上我们不去做更多的明确的指导啊， 嗯， 但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呢我比较支持他，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到他的婚姻呢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的联姻，就是他的父母亲跟对方的父母因为做生意上有往来，可能有相互的相帮的地方，那么他自然就成了一个棋子儿一样就摆在这儿了。我觉得他既然能够做出来到国外去旅游三个月，我觉得你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了，你不想要这段婚姻了，你也不想让这个人啊把你的一生都给毁掉了啊。我觉得既然你的家人都全都跟你站在对立面了啊，那也就没有办法跟家人继续商讨了啊。家人呢都是希望，那我觉得从这旁观角来讲，我说明你家人都非常自私的啊，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你的感受。 嗯， 而且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说你，而且他的家人可能，我觉得在他父母在他的家人看来，包括他的妈看来，就觉得这种事情在一个男人身上好像可以理解。 嗯， 那只要有钱就行。 嗯， 是不是？ 或者说双方有利益关系就可以。 对，有利益关系，有钱就这也 OK 了。嗯，就其他的问题一概跟着没法相提并论。你的感情， 嗯， 感情算啥？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如果这样做的话，面临的跟家族的决裂。 嗯，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决裂。 嗯， 我觉得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觉得我们也不傻，是吧，也有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完全自己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啊，去独立的生活，不依靠不依附于任何人啊。我觉得这样过一生活才是有质有量的生活，有滋有味的，而不是说现在一种家族利益的冲突当中扮演那样一个棋子，随时可以被抹掉，随时被牺牲掉，自己去那样去过日子。 嗯， 我觉得不要去过那样的生活，还是有自己一段生活更好一点。 嗯， 不要再去委屈自己了。其实他已经做出选择，因为三个月了，如果他能够去委屈的话，那就委屈了。 嗯， 是不是？ 嗯，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做出选择了，就不要去这样委屈了。人生当中能够重来几次呢？ 嗯嗯，有一位女孩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的是，我和前男友我们俩分开都已经三年的时间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前男友结婚了之后前几天突然有一个女的加了我的微信，上来就骂我，我才知道她是我前男友的现任老婆，而且呢她骂我的原因是说他们俩离婚了，说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说我的前男友一直就没有忘了我，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觉得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前男友躲着一句话都没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根本没有忘了我，他只是拿我当个借口吧。可是他现在离了婚的老婆为什么要来骂我，而且还败坏我呢？我太生气了。很狗血哈，这剧情。 所以我们说，什么是这？有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那么遇人不淑的话，交人不好，真的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哎，我觉得也可能是他前男友，确实对他念念不忘。 嗯， 有可能就是因为分开以后念念不忘， 嗯， 还有可能就是拿这个做一个现在离婚的一个好理由，对吧？ 嗯， 哎，对不起，我不想和你过了，因为我实在忘不了我的前任。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前男友也不咋地。 那当然了。 是不是？你为什么把你跟这个女孩子交往的信息告诉对方呢？是不是？你都不怕对方去找你这个这个前女友的这个麻烦吗？是不是？ 不知道里面都有什么内情 啊。啊，对。 但我觉得这个女孩完全可以不介意这个事儿。 对。就这俩人都够，就是不管是找上门的骂你的这个人，还是说那个你的前男友，这俩人都可以归到一边去了，不要去被他们卷进去。 对 啊，你要去再去跟他去争竞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可能你就会被更多的卷进去。 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不搭理他们了，他们只是你生活中过往的陌生人了。 对，我们说清者自清，是吧？这个事情你越去解释，因为那就是你前男友，你也不知道他当时结婚了没结婚， 对， 是吧？那原来他隐瞒了你，他欺骗了你，你也不是故意的去如果真的是那样，你也不是去故意破坏他们的家庭。 那不、是顺序是他和前男友分手了，前男友才结的婚 啊，前男友才结的婚，然后前男友 又离婚了，然后离婚了说是对他念念不忘，是这么一件事。 那就更加不用去， 更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 没有任何关系， 生气就生气，跟我们发泄一下就好了。 对， 好吧，就是这样。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如果您在恋爱、婚姻、伴侣关系中遇到了一些情感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和我们来交流，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稍后将是广告专题节目时间。 吹过的风多么温柔，走在你走过路口擦身而过，在同一个地点回到那时间，语言一种思念，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